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阵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武则天允许庐陵王李显回宫，并且在狄仁杰的建议下，以隆重的礼仪将李显迎接回宫。接下来李显能够顺利登上皇太子之位吗？李显回来了，有一个人却失落到了极点，这个人就是魏王武承嗣。原本他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奢望，原本他还在岭南之地流放，没想到爷爷原定的继承人贺兰敏之犯了事儿，自己这才有机会结束流放的生活，回到洛阳的花花世界。原本他已经满足于继承爷爷的爵位，没想到姑姑武则天却开天辟地，开创了新的王朝。这一下把武承嗣的心勾了起来，再也无法平复。从姑姑于公元690年称帝开始，武承嗣就看到了继位的曙光。古往今来，还没有一个皇帝将皇位传给异姓之人，自己这个亲侄子必定要排在第一顺位，有朝一日必定要继承姑姑的大统。武承嗣开始对皇嗣之位望眼欲穿，这一望就是八年。这八年之中，武承嗣知道武旦的皇嗣之位一直形同虚设，他受到的恩宠还不如自己，如果自己运作得当，绝对有希望成为真正的皇嗣。武承嗣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，而且苦苦努力了八年。然而八年之后的3月28日，武承嗣猛然发现自己这八年的努力要化为乌有了，庐陵王李显又回来了，自己的皇嗣之梦就此破灭。事实证明，武承嗣这个人确实心比天高，这句成语的下一句是命比纸薄。李显回到洛阳5个月后，心比天高的武承嗣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， 只能到另一个世界继续做自己的黄四梦了。在武承嗣死后不久，黄四武旦向武则天上表，坚决请求退位，将皇嗣之位让给哥哥李显。表奏上去之后，武则天同意了。公元698年9月15日，武则天正式册立李显为皇太子，纠结八年的传子还是传侄终于尘埃落定，皇太子之位还是归到了之前的皇帝李显那里。两天以后，武则天任命皇太子李显为河北道元帅，征兵讨伐东突厥汗国。随后让武则天五味杂陈的一幕便出现了。全国老百姓听说李显挂帅之后纷纷响应，没有多长时间就集合起了50,000多人，而之前每个月来投军的不足1000人。按照这个速度，凑齐50,000人至少需要4年。而这次征兵，武则天看到了天下的民心，她既欣慰也充满了忧虑。啊，自己这么多年苦心经营，最后能换来什么呢？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显得立为皇太子，这意味着武则天的天平最终倾向了儿子。然而侄子那一边，武则天同样也不想放弃。在他内心之中，希望儿子和侄子能够和平共处，共享来之不易的荣华富贵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武则天在宫中做了一个实验，她命人同时养了一只猫和一只鹦鹉，然后把它们长期放在一起，希望这两种动物能够和平相处。做这个实验，武则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她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阴影。原本她一直怕猫，因为萧淑妃的诅咒，武则天一直觉得猫的身上有萧淑妃的灵魂附体。现在为了让儿子和侄子和平相处，她愿意克服心理阴影，在宫中养猫。经过实验，猫和鹦鹉相处得不错，武则天认为自己的实验成功了，她想把这个实验成果向大臣们展示。令武则天没有想到的是，就在展示这个成果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。原本猫和鹦鹉确实相处得不错，但前提是猫不烦躁也不饿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猫和鹦鹉才能够和平相处。展示开始之后，猫看到围观的人有些多，心里有些烦躁，时间一长，猫的肚子咕咕叫了。这时候猫的本性暴露了出来，它毫不犹豫地扑向了朝夕相处的伙伴，一口咬住了鹦鹉的脖子，然后将这个伙伴变成了美餐。目睹这一幕的大臣一下子僵住了，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再看看武则天的脸上，更是一脸难堪。猫和鹦鹉和平共处的实验就此失败。在此之后，武则天开始想别的办法，他想在有生之年调和儿子和侄子的矛盾。从此时起，武则天更加渴望长寿。不久之后，长寿的兆头出现了，武则天的眉毛上边又生出了眉毛， 两道新生出的眉毛呈八字形，一个老寿星的形态跃然而出，文武百官一齐向武则天道贺。或许这就是天意吧，武则天心中有些得意。不过得意没有持续多久，一个多月以后，武则天患病了，而且病得有些严重。这时候武则天想起了少室山，他命给事中严朝隐前去少室山祈祷，以期减轻自己的病痛。严朝隐没有辜负武则天的信任，他在少室山上演了一出天体运动，即洗净身上，赤裸裸地参加祈祷仪式，然后趴在剁肉的砧板上，以自己的身体替代了祭祀用的牺牲，以此向上天祈求用自己代替武则天受罪。哎呀，这个运动老天都被感动了。在严朝隐祭祀之后，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药物的作用，武则天的病情缓解了。听说严朝隐的事迹之后，武则天龙颜大悦，厚赏了严朝隐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武则天终于想到了让儿子和侄子和平相处的方法，那就是盟誓。公元699年4月12日，洛阳的明堂上，一场隆重的盟誓仪式如期举行。参加这场盟誓的有皇太子李显，李显不久前赐姓武，相王武旦，还有太平公主以及定王武攸暨等五姓亲王，他们一起参加了这场隆重的盟誓仪式。在武则天的主持下，他们一起写下了盟誓，然后在一起焚香祷告，然后再将盟誓内容写在铁券上，藏进了国史馆。这下武则天的心稍稍平定了一些，有盟誓的铁券在，或许儿子和侄子都能够和平相处了。这时候的武则天不断向上天祷告，希望再多活一些年，如同康熙王朝的主题歌，向天再借500年。在此之后，武则天开始服用和尚胡超炼成的长生不老之药，服用过后效果比较明显，病情有所减轻。随后武则天又将胡超派往嵩山，再次向上天祷告。说起嵩山，值得多说一点，历代帝王都喜欢到泰山封禅，而武则天最喜欢的是到嵩山封禅。终其一生，武则天多次前往嵩山，而如今嵩山所在的登峰正是出自武则天的命名。公元696年，武则天前往嵩山举行封禅仪式，她在嵩山顶添土祭天，在少室山开辟场地祭祀地神，然后他将年号改为万岁登封，同时传旨将嵩阳县改为登封县，将阳城县改为告城县，取登封告城之意。这就是登封的由来。现在我们知道登封是因为这里有少林寺。武则天派胡超前往嵩山，便是向天祷告表示感谢，同时投递自己的金简。金简相当于武则天递给上天的名片，由黄金制成，正面镌刻双钩楷书铭文三行，总计61个字，内容如下：大周国主武曌， 好乐真道，长生神仙，仅指中岳嵩高山门，投金简一通，起三官九府，除五照罪名。太岁庚子七月，甲申朔七日甲寅，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。金简的大体意思是这样的：大周国皇帝武曌信奉道教真神，在中岳嵩山向天地诸神递上这枚金简报道，请求诸位神仙除去武曌在人间的罪过。金简投递完毕之后，胡超就回宫复命，对武则天说金简已经投递了，武则天的心便安了下来，他以为上天已经收到了他的金简。其实上天并没有收到武则天的金简，时隔1200多年以后，河南的一位叫屈西怀的农民收到了这份金简，可惜武则天没有能够等到这个农民的回复。1982年5月21日，在嵩山太师山主峰植树造林的屈西怀无意中捡到了这份金简。起初他还以为是铜条，没想到回来那么一鉴定，天哪，居然是黄金打造。屈西怀捡到金简的消息传开以后，很多文物商人找上了门来，开价最高的给他开出了10万人民币的天价，屈西怀还是没有答应。这位商人随后给屈西怀写了一封血书，郑重承诺先给付10万元现金，另外日后将金简销售之后两个人平分销售所得，行不行？面对血书，屈西怀心动了，他一溜烟小跑上交给了登封市人民政府。后来登封市人民政府颁发给屈西怀荣誉匾，同时奖励他人民币1500元。这下屈西怀的心踏实了。登封市人民政府后来将金简送到了河南省博物院，经过鉴定，屈西怀所捡到的金简正是当年武则天向上天祈求除罪的金简。这个金简长36厘米，宽8厘米，厚0.1厘米，重223克，目前是河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如果武则天地下有知，那么他会作何感想呢？他是否会把办事不力的胡超和尚痛打一顿呢？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公元700年，武则天76岁了。尽管她还在追求长寿，但是她很清醒地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。在这不多的日子里，她还是需要清理一些隐患的。她不能把这些隐患留给儿子，也不能留给侄子。武则天的脑海中闪现过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拥立李显有功的急需。此时的急需已经不再是一般的控贺府官员了，他已经升任天官侍郎及文官部副部长，而且参与政事已经是宰相之一了。武则天知道急需很有才干，因此有这样的任用，但是武则天的脑海中一直浮现着2年前的一幕，这一幕让他 挥之不去。那是两年前的一场廷争，争辩的双方是武义宗和吉须，双方在争论一场战役，他们都在为自己表功。争论的现场十分热闹，身材魁梧的吉须反应敏捷，措辞激烈，身材矮小而且还驼背的武义宗相对口拙，被吉须挤兑的应接不暇，疲于招架。朝堂之上的所有人都在看武义宗的笑话。然而吉须赢得了口舌之争，却丢掉了武则天的信任，从此在武则天的心里留下了阴影。对于这一幕，武则天大为恼火地说，吉须在朕面前还看不起武家，一旦到了某一天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依靠呢？由此武则天虽然继续重用吉须，但是他心中的阴影挥之不去，总有一天会在不经意当中迸发出来。公元700年的一天，武则天内心的阴影终于发作了。阴影发作之前毫无征兆，当时吉须还在滔滔不绝地向武则天陈述事情，他旁征博引，触类旁通，自我感觉非常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武则天发作了，够了，你这一套我早听得太多了。接着武则天讲述了狮子聪事件，他讲这次事件是有深刻意义的。武则天说道，太宗有一匹马叫做狮子聪，没有人能够驾驭得了，朕作为宫女在一旁陪侍，对太宗说，我能制服他，不过需要三样东西，一铁鞭，二铁锤，三匕首。铁鞭击之不服，则以铁锤敲他的脑袋，还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。太宗对我很赞叹。吉须静静地听着，以他对武则天的了解，他知道武则天的下一句肯定不是好话，便竖起耳朵仔细听。武则天突然提高了声音，怒喝道，今天难道你认为有资格弄脏朕的匕首吗？意思就是你想逼我杀你。图穷匕现，杀机顿起。这时候吉须才意识到自己闯祸了，赶紧跪在地上求饶。武则天暂时放过了他，然而事情还没有完。一直痛恨吉须拥立李显的武三思抓住了这次机会，他想把吉须彻底赶出朝堂，以泄心头之恨。事实证明，只要用心找，就一定能够找到政敌的破绽。不久，吉须的破绽被武三思找到了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吉须的破绽是什么？他的结局又是什么？同样拥立李显的狄仁杰与吉须的境遇又有哪些不同呢？在明天的读史有学问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长书天地》。